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30集，反常情形。 从来就不存在这个人吗？ 听了陈思淼的回答，江瑶的脑袋里嗡的一下炸了。 不可能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给那老爷子看了介绍信，他才放我们进来的，还和我们对话过，不信你问他。 江瑶反驳着，连忙转头看向一旁的饕餮，似乎是想要得到对方的附议。然而令他感到惊讶的是，饕餮却只是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并没有吱声。这样的反应让江瑶大感意外。 什么情况？我这是见鬼了吗？ 莫名其妙的状况令江瑶的脑袋一片混乱。正当他惊疑不定之际，却听云舒忽然开口了。 手拿烟杆的古稀老人吗？你还记得那老人具体长什么样子吗？ 我只见过他一面，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。只记得他穿着灰色的旧长衫，头发扎在脑后，身材也很瘦，还驼着背。 江瑶努力回忆着老头的模样，说道， 整个人的样貌打扮很复古，感觉就像是旧社会的人。 像旧社会的人呢？ 云舒沉吟着，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窗外被雨幕笼罩的古宅，随即又将视线聚焦在了饕餮和江瑶的身上，脸上忽然闪过了一丝了然的微笑。 哼，原来如此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陈思淼疑惑地看了看云舒，开口问道。 大小姐，您别担心，他看到的其实是…… 话没说完，一声刺耳的尖叫穿透雨幕，回荡在课堂后方的后院之中。江瑶等人脸色一变，顾不上再说什么，连忙冲出课堂，朝着尖叫的方向奔去。 那个声音好像是赵敏敏。 陈思淼牙关咬紧，一股凛然的气势在他周身蹿升而起。 可恶，我绝不允许手下再有人出事。 话音刚落，陈思淼忽然出手，在雨幕中做了个手势，随着一道铭文在其掌心中亮起。江瑶只觉一股阴冷的气流从自己身边穿过，径直朝着后院冲去。很快，在众人视线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娇弱的身影，在一股温和气流的环抱下瘫坐在地，瑟瑟发抖。 你没事吧？ 陈思淼连忙奔上前，试图将倒地的赵敏敏扶起。但此时的赵敏敏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陈思淼的存在，只是一个劲儿地颤抖着，抬头盯着不远处宿舍的方向，仿佛丢了魂似的。 他怎么了？是受伤了吗？ 江瑶关切地跟上前，顺着赵敏敏视线的方向望去，发现他所望的前方似乎正是张秋月的宿舍。 他应该是惊吓过度，我来吧。 云舒说着，伸手轻轻在赵敏敏额头抚过，随着他手心一阵淡色光芒亮起，赵敏敏那吓得失神的眼睛终于动了动，这才注意到了身边赶来的众人。 大小姐，我。 赵敏敏一见到身边的陈思淼，顿时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连忙一把抓住陈思淼的袖口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。 别急，先起来再说。 陈思淼扶着赵敏敏站起身，搀着她走到屋檐下。 刚才究竟出什么事了？ 我之前刚才想回宿舍，走到这里，然后忽然看见秋月姐宿舍屋顶上有个黑影。 赵敏敏哆哆嗦嗦地说道。 屋顶上的黑影？ 江瑶脸色一变，与饕餮对了一下眼神。 然后呢？那黑影去哪了？ 陈思淼问道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当时吓坏了，不小心绊了一跤，再看的时候黑影就不见了。 赵敏敏摇了摇头，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。 那你有没有看清黑影的样子？ 这个 赵敏敏支吾着慢慢低下了头，没有回答。 看来这个黑影似乎就是我们之前撞见的那个可疑影子。 江瑶说着抬头看向张秋月的宿舍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渐渐蹿升。 从秋月宿舍顶上出现，该不会…… 陈思淼显然也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微微一变，转身就要走向前方的宿舍，却被云舒一把拉住。大小姐，里面可能有危险，您就待在外面吧，我去看看。 我也一起。 江瑶对饕餮点了点头，两人随即与云舒一道，小心地来到了张秋月宿舍门前。 秋月，你在吗？ 云舒伸手敲了敲门，沉闷的敲门声回荡在雨夜中，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云舒等待了一会儿，随即再次敲响了宿舍大门，但门内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 该不会出事了吧？ 江瑶想了想，转头看向云舒， 要不我们直接进去看看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一声粗犷的斥喝从三人身后传来，江瑶转头一看，发现是阿虎从另一间宿舍走了出来，语气并不怎么友善。 你们三个男的半夜敲秋月的宿舍干什么？他应该已经说过不想见人。 呵呵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是发现有道黑影出没在秋月的房间附近，为了确认他的安全才来打扰的。 云舒转过身，对着沉着脸色的阿虎不卑不亢地说道。 另外，这里也不止我们，大小姐也在。 黑影？而且你说大小姐也在？ 阿虎一愣，转头果然发现陈思淼和赵敏敏正站在不远处的屋檐下注视着这边，脸色顿时闪过一丝慌乱，不自然地拉了下衣袖。 原来是这样，但秋月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睡下了才是。 阿虎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，脸色有些微微抽搐。江瑶注视着阿虎的神情，不知是不是知道了此人手上沾着血案的缘故，他总觉得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举止和神态都透着一股子诡异和狰狞，一股不协调感充斥其间。 他不久前才和我们通过电话，现在应该还没那么早睡下才对。 江瑶想了想，开口试探道： 你百般阻拦，难道是不想我们确认他的安全吗？ 不。 阿虎似乎吃了一惊，连连摇头。 秋月他说他要洗个澡，我怕他现在不方便。 哼，说的你好像很清楚的样子。沉默已久的饕餮突然开了口，他看了眼阿虎那张发青的脸，随即将视线移动到了紧闭的房门之上，脸上早已没有了笑容。 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方便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哎，等等。 没等阿虎阻止，饕餮便抬起一脚踹在了宿舍大门之上，大门顿时应声而起，而此时的众人才发现这扇门压根没锁。但更令人吃惊的却是此时门内所展现的场景，整个屋子一片凌乱，柜子里的衣物、抽屉里的物品各式摆设，被翻得到处都是，一副遭了贼的模样。然而屋子的主人张秋月却始终不见踪影。 这什么情况？ 江瑶震惊不已，转头看向饕餮，却发现后者并没有关注屋内的乱象，而是别过头，冷冷地注视着里屋的方向。淅淅沥沥的水声从里屋悠悠传来，众人很快也注意到了里屋的动静， 开始将视线移向了里屋尽头的那间浴室。 看吧，我就说秋月在洗澡。 阿虎指着浴室毛玻璃窗后的那道模糊人影，大声嚷嚷着， 你们一大堆男人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出去。 等等，有点不对劲。 江瑶注视着那道一动不动的人影，眉间微皱， 我们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以他的脾气不可能到现在还无动于衷，而且这房里被翻成这样也不正常。 秋月，张秋月，回答我们。 云舒的音量再次提高了稍许，与此同时也开始转身朝着里屋浴室走去。 站住！ 阿虎猛地冲上前拦在了众人面前。 秋月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允许你们就这么闯进她的浴室。 难道就算她在里面出了事你也无所谓吗？ 江瑶驳斥道。 如果她平安无事也不会对我们没有回应，让开。 江瑶说着伸手试图推开阿虎，但才刚碰到对方拦着的手臂，阿虎便像是触电般抽出了一瞬，马上缩回了手。如此反常的表现立即引起了江瑶的注意，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再说什么，便忽然听到一阵窸窣的细响从浴室的方向传了过来，紧接着犀利的水声戛然而止，气氛突然凝结。此刻所有人都转过头，静静注视着忽然传出动静的浴室大门。只见浴室毛玻璃后的那道模糊人影忽然动了，随着浴帘被拉开的声音，人影变得越来越明显，似乎正朝着门口走来。是张秋月。见到浴室里似乎有人活动的迹象，江瑶紧绷的心弦倒是稍微松懈了下来。他转头再次看向阿虎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他竟然看到了一张被惊恐所扭曲的铁青脸庞。 秋月。 阿虎死死地盯着毛玻璃窗后的人影，身体开始条件反射地往后退去，在极度的惊疑和恐惧之下，他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地颤抖了起来。 喂，你怎么了？ 眼见阿虎的反应不对，江瑶立即上前追问道。但就在此时，他却听身后的浴室响起了嘎吱一记开门声，只见一道披着头发裹着浴袍的女人身影定定地站在了浴室门口。